need you. Run away, run away, that's what I'm about to do. Lose control, sleep it off, it's a new day. I finally feel brand new. Alone drinking on a Tuesday. Your girl sitting in the pub that we used to go to. You said you still wanna fix this. In 2 weeks and now you're already with someone new. Cause I don't wanna break the heart of a fall apart. Every time we break up, yeah, my heart's running to you. I wanna be friends. I've been trying to pretend like everything's cool. Oh, oh, oh, oh. 来自于派伟俊的一首名叫做 Drinking on Tuesday， 今天是 Sunday，而且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在早上的7:03的时候，我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多少朋友提早来跟我报道打个卡的哈。欢迎一下静静，说句心里话，葵花子 CZH Lily， 夏花静珊珊，还有 Percy Patty 千爱，雪孩子，雪孩子说今天早上没有用闹钟叫醒我自己，自己就醒了，好像有心事一样睡不着。这不应该是你的状态，这应该是我的状态才对啊。但实际上我昨天睡特别的好，我觉得睡眠时间虽然不长，不到6小时，但是我的睡眠质量很高，得益于我昨天晚上真的太累了。真的累到双腿已经不属于我自己。昨天在早间的节目当中已经预告过了，我们要去到西四环远大路的 Car City 能量城市，在那边呢会有一个线下的活动，虽然说之前没有特别的预告清楚很清晰我们要去那边做什么，但是到那之后我发现这个地方真的什么都可以哈，既可以有一些运动，也可以有一些艺术和科技的一些感受，亲子生活方式，吃吃喝喝，然后跟更多的听友们在那里见面，听听音乐，感受音乐都是可以的。所以那个地方我相信将来我们会去多多打卡的，只不过确实离东边的朋友非常的远，我昨天开车过去将近1小时，晚上回来稍微快了一些，45分钟，所以我觉得我昨天一整天相当相当的充实哈。如果不是说这个 Car City 离我们太远太远太远了的话，我真的已经对那边的Call Life 这样一个运动生活场馆，那边的健身场馆已经深深的圈粉了。很高兴在线下还见到了小闪 Berry 和夏花，所以稍后聊哈，有点说远了。丽丽来打卡，为什么要晒一张在早安音乐秀后花园签到的这个表格给我呢？是要告诉给我说明年的周末哈，没有了带你出发，但是有早安音乐秀在周一到周日的每个清晨陪伴你吗？ 你对我笑一次就足够让我每天感谢你的存在，我已经不能再隐瞒，我再次开门见山说的多么坦白，我想在街上遇到你，就像在旧电影里的情男情女的生活是否能实现。我想我爱你，我想你爱我，我真的很想你，我应该怎么做？想你也知道，我想你也感染我对你的爱意，我怎么跟你说，叫我怎么说，你对我笑一次就足够让我每天感谢你的存在，我开门前闪烁的多么坦白，我想在街上遇到你，就像在旧电影里的情男情女的生活，是否能 想你也知道，我想你也感染我对你的爱意，我怎么跟你说，叫我怎么说， 知道了明年2022年北京乐广播周末早间节目的一些安排，那也希望在周末出现的两个人哈、啊，静瑜和郭鹏可以用欢声笑语和更多的好歌可以继续陪伴早起的听友们。你们怎么回事啊，现在刚7点多一点啊，就小作文一个接着一个的在微信平台上面，我先不念啊，因为我觉得念完之后就会破防，破防了之后歌就会不好听，不好听就会变成了恶意的煽情，我不想这样子。我希望开开心心的陪你们度过2021年最后一个周末早上的3个小时好吗？我们隔空击个掌哈， Give me five。 怀念半空中的云，调整时差像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待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追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缓缓的要我们等等，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及了，缓缓这个需要透气的我，世界说你该用心的步调往前，笑个不停，这画面都来不及， 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怎么办？真的很 dangerously 哈、啊，因为看到了特别特别多听友的，经常冒泡的听友就不说了哈、啊。有一些呢，应该是好一阵子没有出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都发来了留言。简单的三个字：早上好，二姐。我就知道你们在听，这对于一个音乐 DJ 来说，这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以及感恩在心了。红说，今天一定要多播一些好听、最好听的歌。好的，没问题。当我没有在话筒前说话的时候，就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在后台找更多的好歌，今天要跟你们一起分享。 我曾走惯那片海边那朵云间，我也试着把我一切留在了花田，我曾顺手记录每个季节的画面，我却没有想到我能在这里把你给碰见，我会毫不犹豫地奔向你 my baby 这次哦每次哦次次一直环绕你的身边，我会毫不犹豫地奔进你的怀里这次哦每次哦 baby 次次，你像是最美的风景，却不想让人靠近，带着相机进入风景，让我把一切忘记，带着爱情。 牵着我的手赶紧带我离开，每天一整天看到的都是期待，或许这就是我的奇迹，不可思议般的存在。我还毫不犹豫地奔向你 my baby， 这次哦每次哦次次一直环绕你的身边，我还毫不犹豫地投进你的怀里，这次哦每次哦 baby 次次。你像是最美的风景，却不想让人靠近，带着香气进入你的梦里。哦 baby 你像是最美的风景，让我把一切忘记，带着爱情和你分享声音。哦 baby 你像是最美的风景，却不想让人靠近，带着香气进入你的梦里。 Oh baby 你像是最美的风景，让我把一切忘记，戴着耳机和你分享声音。 Oh baby 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you go away, I'm still your girl. Holding on too tight, head up in the clouds. Heaven only knows where you are now. How do I love, how do I love again? How do I trust again?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just harder to see than most. I put the record on, wait till I hear our song. Every night I'm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Every night I'm dancing with your ghost.Got the chance to say your last goodbye. I gotta move on, but it hurts to try. How do I love? How do I love again? How do I trust? How do I trust again? 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just harder to see than most. I put the record on, wait till I hear your song. Every night I'm there.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嗨，大家好，我是蔡国庆，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远方的朋友来我家，饺子虽小它包天涯，不管说的是哪国话，见面先扫二维码，不料小伙的精神足啊，热情陪您聊天下，我大爷大妈的心气儿旺，带您一起去看雪花儿。

一起看世界那么多变，真心拥有你了解，女人多愁善感的一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妥协？因为爱是决定了就全部奉献，美好的时光需要人陪，从夜晚一直聊到白天，起泡水一杯一杯，还是微醺的舍不得再见，我们的感情越酿越甜。世界那么多变，真心拥有你了解，女人多愁善感的一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妥协？因为爱谁决定了就勇敢去追，美好的时光需要人陪，从夜晚一直聊到白天，洗澡睡一杯一杯，还是微醺的舍不得再见，我们的感情越酿越甜。 这首美好的时光，其实不光是甜甜美美的小女生会有多愁善感的一面，能把笑声笑出杠铃般的感受的二姐也有一些多愁善感的感受，所以呢不想轻易在节目当中这么一早就开始呈现。国威说听不到最后时段就赶来听前面的段落吧。Coco 二姐早，2021要结束了，感谢清晨的陪伴让我尽兴而归，山高路远他日再相遇。也是提前祝新的一年里面所求皆如所愿，所行化坦途。哎呦，这说的特别有种女侠的感觉，所以赶快早一点把我的本家戴荃的侠客行请出来，顺便当做闹铃清醒歌。 朝无客满壶饮，无歌霜雪明，银鞍照白马，是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坐心灵意，坐间戏前河，将之淡竹海，池上泉后影，三杯突然落，无缘到为情，烟花二乐后，一起诉离声。 是带你出发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啊，那我希望呢它不是一个句号，有可能是一个分号，所以就像刚才郭威说到的一样，山高路远他日再相遇也不是没可能，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想引用一下韩丽姐的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甭管将来是走陆路水路，只要前方有路未来可期，有缘的人兜兜转转总会再相遇，是吧？ 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含泪的离去，想着茫茫的前程，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孩子的眼中没有伪善，有的只有真诚、善念和对于整个美好世界的一些印象。所以你是要长大的小孩子，拜托撑着别倒下去。继续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善良和感恩去对抗庸常。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多人刚才跟我一起哈合唱了，跟大波浪乐队一起合唱了《星星点灯》，真的希望你的心情能够像星星一样常年闪闪发光，偶尔呢也可以躲躲乌云。躲避乌云的时候，找到一些喜欢的歌、喜欢的声音听一听，就会觉得一切烦恼烟消云散。 I didn't wanna leave you like that. It's five in the morning, yeah, yeah. A hundred on the dash, 'cause my wheels are rolling. Ain't taking my foot off the gas. And it only took me one night.In your eyes, eyes. Dancing on the edge, about to take it too far. It's messing with my head, how I'm missing your heart. If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lone in the dark, I'm sorry. Gotta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Hey, hey,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Hey, hey,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Hey, hey,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青春反复来过着， 触及却又远去的你，婉转到没了性格，目光一切期盼着，多少期许能符合你的心脏，可还滚热，那的火摇曳着川流不息的车，泪水用情湿了某个深夜时刻，我若要逃避你又该如何，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没有什么难割舍，没有什么不值得，回忆会留下美好的，然而总有人干涉，积累经验成型的，你才是自己的作者，繁星连续天天蔓延成一道痕，内心有座花园悄然中盛开着，你若不去危险，那还等什么， 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我都经常会播放 Mild Crew， 也就是温和治疗这支乐队的歌，因为本身他们来自于北京，也是很年轻的一支乐团一支乐队，所以他们的歌呢听上去是那种特别真实的感受又不丧气，而尤其这首歌星河当中有一句歌词，我真的希望可以像他所说的那么的潇洒，没有什么难割舍的，没有什么不值得，而且最喜欢的一句就是回忆总会留下美好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每一个，应该说我出门今天时间特别的从容，其实比平时会更晚一些，但我因为知道今天是最后一期节目了，我从出门开始每一个动作，拿钥匙，然后下电梯，出小区的门，看到的每一个场景我都用心的记录了下来。 창밖에눈이오는날이면난너와함께걷던겨울날생각나바람만봐도좋았던늘이렇게설렘이변치않으면추운겨울날도따뜻해 되지나 봐 내 주머니 속 작은 네 손처럼 없다고 살짝 붉어진 너의 등불처럼

些事现在不做，以后都不会做了。 所以你们就在写今年给我的小作文，是不是算是你们给我的年终总结？看到丽丽说有些不舍周末早间节目没有了你的陪伴，但也心疼你每周那么早起，没有时间陪家里的娃，认真的听着广播，听着音乐，有点不舍得互动来分心，但是还想来跟你表达一下我的心情。谢谢专属于周末早间的陪伴，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事事都如愿。Emma 是建议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开一个微博直播，我真的怕我分心顾不过来，因为我这边想把更多的好歌在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带给大家。哦，刚刚看到了 Mouse 来互动，因为 Mouse 是周董的铁粉，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那个咪咕会的直播啊，好像是周董再唱了我的地盘，而且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是周杰伦啊，你到底有多爱粉色啊？据说在咪咕会的现场他唱了四首歌，难得唱起了多年未唱的我的地盘，所以很多人说再次听到现场版觉现场版的感觉真的很值，满满都是青春的回忆。我看了一下那个截图，他真的穿得好粉，粉红色的一个羊毛大衣，感觉像一个很可爱的熊。所以有请周董，我的地盘最后一期还得听我安排。 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都知道周董是个好爸爸，经常会在自己的 Instagram 当中呢去晒他跟自己家的孩子。那我想 Paradox， 接下来未来的你也会是一个好爸爸。他说：“戴姨好，今天有可能是我跟我太太最后陪伴未出生宝宝的一天。”妈妈确实看不了这样的留言，我只想说祝你和你太太接下来可能他要承受很多，所以希望你可以好好陪伴他。他说宝宝发育不好，有可能要手术，想要跟宝宝说也许缘分未到，你在未来再等等我们，好好努力和你见面。所以这首 Let Somebody Go 就带给你和你太太，相信苦尽甘来，好好养身体，未来一切会好的。 Gave everything this golden glow. Now turn off all the stars, 'cause this I know that it hurts like so to let somebody go. 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我想我不会后悔。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美， 每个人可能都要面对一些在自己人生阶段需要你勇敢的时刻，可能今天会是 Paradox 和家人需要很勇敢的一个瞬间，所以冷静的这首歌我想带给你，这是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就像你说的一样，未来等等我们哈，缘分到了之后会好好的努力的和你再相见。 我本打算去流浪，把所有的回望都交给夕阳，风是空港，雨是牧场，我陷入万里无云的海洋。我并不渴望远方，只想找到一个可爱的地方，跨过飞扬，穿过弄堂，你站在我始料未及的小巷。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愿在世界尽头的你站在我面前。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我的眼中藏着心电，嘴角有弧线。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你是黎明地平线，是我永恒的终点。我想把时间揉成碎片，捧在我手心， 当我不再喜欢别人夸我 东西，什么场合说些什么话更合适，修炼的戏点到为止。以为飞得很稳，后又坠落几次，等到事故足够多大冒成故事，欲言又止化作目光温柔克制，更多的是一笑了之。 尽管知道是最后一期，很不舍，而且看到了不少听友在微信平台上面来冒泡的，都是刚刚关注了北京乐广播。其实之前都是老听友，只不过一直没有关注公众号，就没有互动过。像 Win 啊，也是一个酷爱骑行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哎，隔空给你击个掌。他说是不是得来跟周末的二姐道个别，虽然说老听众一直没有关注公众号，也就没有在节目里面互动，山高水长，晚高峰再见。 这就是直播的魅力。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下一首歌我会放什么，而我也不知道在微信公众平台下一条看到的留言又或者会是什么，所以我相信12月26号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的直播会在我的头脑当中留下一颗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记忆的小球。就头脑特工队的人不是说了吗，他会把情绪喜怒哀乐发怒会分成不同的颜色，然后闪光的记忆就是那种金色的小球，然后呢难过的回忆可能会是一种发灰绿色的小球，所以对我来说今天它就是一颗熠熠生辉的记忆的小球留在我的生命身体当中。 その瞳の SUV 家族全新阵容，哈瑞凌放雅致新生火热发售，大七座皇冠陆放，多路况四驱荣放，灵动轻奢一泽，全系实车齐聚，欢迎品鉴。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啊、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两居室，不止工费，原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呀。一沉默，一眼泪，一整好时光，我一直等在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这首歌应该放在9:56的时候最后一首歌登场，那我要提前谢幕了，稍后一个半小时交给所有歌曲连放歌连歌出现了。我之前无数次的设想了一下最后一期节目该怎么做，包括歌的大概的顺序都已经排好，但我今天完全打破了所有的顺序，就是跟随着自己的心意和大家的情绪走吧。所以呢，到了某一个时刻，感性该出现的时候呢，让它顺其自然的流露出来，但是理性也该表达表达。来关注一下迎冬奥贺新春，1月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会重磅归来，国内的一线指挥名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他们将会分别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10支国内一线的演出团体，他们将会携手诸位国内知名的艺术家，为大家接连在新春之际带来10场新年音乐盛宴。 城市的光照亮希望，照亮幸福在的地方，要让黑暗终于得到释放。就算逆光，也要收集更多正面能量，要让感动随时余波荡漾。一天天找到清楚方向，心一遍遍开朗，变得不彷徨，不一样。城市的光照亮着模糊的脸庞，看谁在一路崎岖和我走风霜，安静的陪伴是奇迹，让笑容很阳光。 找到清楚方向，心一遍遍开朗，变得不彷徨，不一样。城市的光照亮着模糊的脸庞，看谁在一路崎岖和我做风霜，安静的陪伴是奇迹，让笑容很阳光，让城市的光沸腾着微弱的希望，梦一起和它成型，紧抓着不放，小小的勇敢是奇迹，无限的延长。看谁在一路崎岖和我走风霜，安静的陪伴是奇迹，让笑容很阳光，让城市的光沸腾着微弱的希望，梦一起和它成型，紧抓着不放，小小的勇敢是奇迹，无限的延长。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猫 CC 说2021最后一期节目，希望明年可以不用这么辛苦，已然不会太辛苦，但是需要更用情，更好好的去做准备，才可以在晚高峰的时间段陪伴大家。他说冬天早起做节目不容易，而且今年很奇怪，不好的天气常常出现在周末，所以人们的心情调理师你辛苦了，用音乐和话语成就了大家的好心情，也谢谢大家这一年的陪伴，辛苦你们。 自花瓶从明天谁带我寻获幸福的魔，却自己迷中困锁，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心无虚默晚霞，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赔偿几分苦甜，一念破错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它轻空风边，肌肤你空将一泪垂天，誓言斑驳情无只是经过，风雨中且让我迎不恨我，合上眼才能美梦无边，别让回寻误了从前，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何妨自花瓶从明天，谁带我寻获幸福的魔，却自己迷中困锁，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心无虚梦 默晚霞，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配尝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在晴空峰边。起伏你空掌以泪垂涎，誓言斑驳，情无只是经过，风雨中牵让我。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配尝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在晴空峰巅，起伏你共将以泪垂涎。誓言斑驳，情无只是经过，风雨中却让我迎不 我应该是第三回在节目里面播放朱新东的这个版本的《如烟》。其实想了又想，到底是 Olivia 呢，还是朱新东？选择了后者。汤松说：“早上好啊，戴毅，终于实现了在电波里面听到《如愿》的愿望。听到了前奏，立刻就从床上坐起来了。所以呢，明年的周末的早晨，我可以跟你们一样，一觉睡到自然醒。希望这个时候来。”路上哈，来电台准备参加活动的静瑜说：“哼，鼻子不要被气歪了。”明年请继续支持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九点的早安音乐秀。 Once in a while, in a flash of light, I can still see you fading in flight. Tell me, where are you going? 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来，那 么怦然心动，无所适从，爱却一旦勇气，你的安定不动，你对我情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乎先扎进相互的结局，在这暧昧期。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I can't construe a secret.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In my arms, I can't construe a secret.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听到一首歌，可能就是从电波里面突然这个频率，它播放了一首，哎，当时的新歌，当月的新歌，就一下特别的入耳入心，你就会把它保留下来，收进你的音乐口袋。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在八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特别可爱的杨超越，小红象， 小红，小象是小红象，小象。

说在家里面打扫除哈、啊，或者打扫除打扫大扫除断舍离的时候，有 Shake It Off 这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应该说效率会非常高。昨天就在家里面开始忙活着断舍离的沟里娃来报道，他说注定今天不能陪你到节目的尾声了，因为买了9:01的爱情神话的影票，去感受一下务农软语，送完孩子上兴趣班，寒冷的早上钻进电影院，不说再见，再相见会在晚间的节目。嗯，是的，下班路上有空的话来听娱乐做王牌。他说辛苦一年的你也可以要享受一下周末了，你们都好懂我呀。我觉得我可能会先补补觉，然后找一找周末比较自在属于自己那种感觉，还有明年春天把车骑起来，那自行车在办公室都落土了，车胎都没气儿了。有请毛不易《爱情神话》。 人潮流过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像谁？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陪。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兜转，经历多少离分。 笑声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 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放弃了无名的人而选择播放这首爱情神话，也是不想呢让自己再度破防。不过这部电影哈，我也想去看，准备去买明天的影票。爱情神话已经看到身边不少人推荐了，觉得烟火气啊、喜剧啊、文艺啊、鸡汤都于一身的这个影片，说配乐和情绪都很对位，所以豆瓣上的评分现在已经到了8.1分，挺高的了。而且我身旁的一些朋友都说30岁以下可能有点看不太懂这个电影，但不管怎么样，乌侬软语的影片还是要去感受一下的话，华语的影片在过年期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推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徐峥的爱情神话。费劲儿他说，今天你洗脸了呀 Coco， 在直播间洗的，以泪洗面，行吧，现在挂也就你厉害。欢迎一下 Memory， 他说今年有了宝宝，很少听节目，此刻收听2021最后一期，回想起今年开年的第一期节目，时间过得好快，那时的我们，现在的我们，电影一样脑海闪过，未来会更好。 Thought I found love so many times till you showed me what it means。 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尽量抽取一些时间逐一的回复你们，像张怡陪 Catherine 哈、陪是在大洋彼岸收听，他说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过去了，断断续续你的声音又陪了我一年，夏天里跑步，冬天里在厨房里面忙碌听节目，感谢，提前祝愿新年快乐。还有刚才我的监制彩涛老师给我发来了一个截图，他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追梦人，来自海王星，是在北京乐广播的微博的后台发来留言，他说听了一年节目，今天要说一声感谢，每周六呢要带儿子打篮球，他打球我听音乐跑跑步，很开心，明年让 PD 全年无休。 of those that wish they'd spawn upon a jukebox. They were pirates who had never seen the sea. But the one recurring theme, the one recurring dream they had was to be whatever they wanted to be. To be Piotr Tchaikovsky. 好像接下来还有三张专辑要出，到2025年就决定不再出专辑了，然后接下来只是跟其他音乐人去合作一下，发一发单曲，所以他们的专辑，他们的歌声也真的是感觉且听且珍惜哈。TTZZ 在东京收听，他说二姐早，最后一期怎么能少了我东京一哥呢？这个名字还真的是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念 TTZZ 有点麻烦。我说既然你是在东京收听我们的听友，也还没有，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其他的来自那边的报道，那就管你叫东京一哥。他说一年的陪伴就要过去了，一个早点的懒觉，开音响听带你出发，做做早饭，已经是周末的一个固定的陪伴了，谢谢。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固定的陪伴，周末的陪伴依然可以来自于这样一个有温度的频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前面一个小时呢有破防的瞬间，本来这个节目我想说最后一期嘛，怎么也应该给自己保留一下，未来的10年20年是吧，有一天不再做一线的时候可以拿来听一听，哎呦当年那个声音是那个样子的哈。但是呢所以就不能再把自己搞破防了。但是转念一想也庆幸我的很多感觉还没有迟钝，没有丢失，所谓的善良未泯，勇气还在。得了吧，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理想，得了吧张小姐，这里边的姓氏可以换成得了吧戴小姐。 获得快乐相同点，唯一点特别，把姿势反复拿捏，严肃像拍杂志封面。2018年前些你染上失眠，入夜后读小说读到快有幻觉，多有趣情节在现实都不明显，靠着创言思绪还在纠结，走向死人海中。 张小姐你有过没有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过没有忽然很拼命才能一直的念头要大喊马或避开一个出口最终只能握紧两个按着你的手 虚度二十年，幻想未盼望今天，没遇到风铃，渡空那一面。多少次人海中，因你的浮游，拥挤的空气再多带些一口，地铁隧道墙壁，望不完的石头。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过没有？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过没有？想念人走的前夕，年末日尽头，在一片马嘶笑。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自己吧，懒得变成为了一个阶段换角色释然，看哑口无言，想反正越离开越随风摆，感情却是彼此纯属一半，若非崇拜让人重拾信赖，笑着说难得精彩， 曾经拥有过年度热歌的歌手哈、啊，或者说，网络歌手之一，我想应该是有他的存在。仍然，他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换得宠爱》，之前他的《飞鸟和蝉》和《空空如也》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或者在网络歌曲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9:34，这里是带你出发最后一期的直播，12月26号周日的上午好。昨天有好多听友点戴荃的歌，作为本家当中的优质代表人物，他的新专辑我也是强推给大家，这首歌也非常好听，你是人间不染霜。 曾是顺水孤舟，未曾停住何方，那些戏中的事结局总是悲凉，有人力挺着流，曾了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印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真爱明月光，若你刚好谈夜风凉，便一起流浪，永不说离殇。想那人间灯火辉煌，只想和你对影烛光，趁你眼中的微茫，照亮我也就荒凉。 似水 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印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正好爱明月光， 是人间不染霜。在收听的听友当中，有我的朋友哈，也是人间清醒，给我发了一张图，他说：“哎呀，这狮子座今天是会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的。然后你近期发生的事情、遇到的人，进行一些整理之后呢，将会重拾某些信念。”我看这样的图之后，我觉得这是要给我强行洗脑吗？不过真的是这种感觉，就岁月渐深，人的年纪在慢慢的增长，有的时候很多年前你不相信的事情、不相信的东西。你现在开始信了，比如说缘分，比如说因果。我们有请李健，水流众生。 有没有那样的山能阻挡命运的乌云，保佑从来不平坦的路程？有没有这样的水能洗去所有的沉迷，让众生轻盈？可是我能如何，总是越要越多，最后要解脱。谁能给？谁到何处自成漩涡？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尘世里，看不出辽阔。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缺勇敢。谁能逃脱花前月下，转身难？山能阻挡命运的乌云，他的路程会不会更艰辛？如果有这样的水能洗去所有的沉迷，他来自哪里？可是我又如何，是越要越多，最后要解脱。谁说过水流潺潺哪来漩涡？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不安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缺勇敢。谁能逃脱花前月下，转身难？当你看见转山转水转出了 讲究顺势而为， 所以我今天觉得整个从八点之后的歌单就有点随心意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Frank 来了，他说嗨二姐，每个周末六小时的音乐早餐，这一年时间里面虽然没有来天天报道，但有时间呢就一定会打开来听听看974。昨天群里面还在讨论明年各个台的一些变动，我就想说一句，追随你所喜欢的主持人 Keep walking 就好了嘛，骑上小车晚上追974去。 Standing in a crowded room and I can't see her face， 握好车吧。 Hold my hand Jessica Le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In my mind I'm running round a cold and empty space。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看到他的留言，他说听着节目的最后一期，思绪也穿越到了去年此时此刻的时候，一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个我，好了很多，又遇到了很多。他说或许聚散就是人生的常态，是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向前，而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所选择，有所取舍，留下又或者失去。所以认真打好手里的牌吧，然后做好我们的人生的剧本。丁世光剧本，有人猜错了啊！我没有把这首歌放在最后一首。 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小心有一天，真爱一定会 来到他身边。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又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嗯，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全家人成双。爱是一种牵强，要苦乐同享才能让你难忘。哦，刚看时间就分钟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软心肠，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一切总迟到的来到前来讲。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有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衷肠。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谁一样，不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全家人成双。那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能让你难忘。哦， 每晚的曲goes on like this, life goes on like this. 去研读我的剧本，然后继续把杠铃般的笑声在以后的工作日的晚间带给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哈。也看到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的像 Chris 才爷，总是很闹的琪琪子，他说我正在听最后一期节目，请问一下小姐姐哪可以看到歌单呀？今天小姐姐任性了，歌单呢都被打乱了。今天有点随心而动哈，顺势而为的意思，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把整期节目保留下来，用你的手机里的小软件搜一搜好吗？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愿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他方的晚空更是遥远， 在封印彼我，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一生里的路，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他方的晚空更是遥远。在黄金海岸，谁在封印彼我？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还有没有没点到名的？我赶紧抓紧时间。Ronnie 在上海，他说 Time to say goodbye 啦 ，Time to say goodbye。待会儿不放这歌。他说现在同事们都知道我是那个广播里面来自上海收听的 Ronnie。 2021感谢有带你出发，2021感谢有你们在听。亲爱说本来想写个小作文，今儿有很多小伙伴都写了，那我就简单点，所有一切化成一句话，咱们下个路口见。真真是到了最后一首歌， Peggy 哈 Peggy 也不潜水了，包括云之精也不潜水了，小姑娘 Mr. 梁，好多好多好多没有点到名字的朋友，我就一并说上一声抱歉了哈。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作为一个音乐 DJ 还是要想把节目严谨一点，所以选择了一首并不是你们意料当中的一些老歌和我常放的歌。它是一首新歌，来自 Ice， 歌名就叫下次再见。以前节目的收尾会说拜拜，那我要说下次再会了。我 不能把你忘记，所以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不能把我忘了， 我们是短暂， 反正我也没走呢。 但为了你我鼓足勇气，我不能把你忘记，我此刻真的很想你，偶尔流泪，偶尔垂头丧气，我无法控制我的思绪，所以你在那边过得好吗？是否平安到达？是否有很多的同伴还能陪你讲讲笑话？别忘记按时吃饭。我也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在你身边看你从小长大。我有很多个计划，你都没办法参加，那就下辈子在人海中让我们有相遇吧。继续给你讲讲我的心里话，把我们的照片制作成一幅壁画。I will miss you forever， 我希望你快乐。I will miss you forever， 下次我们再见吧。I will miss you forever， 我希望你快乐。I will miss you forever， 下次我们再见吧。 好，下回再见了，感谢各位收听三个小时的带你出发。前面听到了郁可唯那首时光正好，觉得特别适合放在节目的收尾，所以借用了 Ice 的下次再见，也是希望下个路口见。下一次再会的话应该是在下周的晚上，已经没有周末的这个相见的时间了哈。不过有人提醒我说了，哎，以后 PD 周末需要代班的话会不会请你，这还真不好说。好，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Happy Weekend， 时光正好，来自郁可唯，再会啦。 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心被明朗，遥望一个天堂，那是真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